那说到末日，那圣经里面呢也有说到。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看圣经对末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才是重要的。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感觉，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我们会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世界末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那第二个问题，上帝会怎样毁灭这个世界，他用什么方法。那第三个问题，一个关键的，牵涉到你和我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怎样做才能够度过前头的末日。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逐一的看这三个问题里的答案。第一个，末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地球的整个毁掉爆炸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根本都没有希望了，对吗？再说美好的这些未来乐园都只是一个梦想而已。那真的是地球的毁灭吗？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样说。在诗篇的37:29，诗篇的37:29，诗篇的37:29就这样告诉我们，义人必得着大地，永远在地上安居。那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呢？地球会被毁去吗？如果我们再看的话，这里说义人会得着大地，永远。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地球会保留下来，上帝会使地球保留下来，不会让它毁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旨意是要让义人，就是好的人，永远在地上安居的。所以根据圣经以及上帝的保证，地球不会被毁去。这是其中很多节经文的其中一个，地球会被保护下来，不会被毁去。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那末日到底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末日呢？那圣经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三章5-7，我们一起来看三章的5-7。有一件事他们故意忽视了，就是凭着上帝的话语，自古以来就有了天，又有了坚实的地，即露出水面，又立在水中。凭此，当时的世界被洪水淹没，就毁灭了。可是凭着同样的话语，现在的天地给保存下来，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毁灭的日子，用火焚烧。地球不会回去，那回去的是什么呢？第七节的后半部说，不敬虔的人。所以圣经所指的末日，就是指不敬虔的人类社会，就是这个地球表面上的邪恶人类社会，它会毁掉。上帝就是毁掉这个邪恶的世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的答案了。然后下一次你听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不同了。我们不是那种慌张的，对吗？我们不是那种恐慌的。我们说原来是一个好消息来的。在圣经里面所指的末日呢，原来是一个大翻新。哦，一个大翻新。上帝来一个大翻新，把地球的所有的这些腐败的人类、邪恶的人类制度呢，给铲除，然后让公义的人留下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指的末日是一个好消息，对吗？而不是恐慌的。上帝有能力创造整个宇宙，他也有能力保护下来了。那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让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那上帝会用什么方法或者方式去实现自行他的旨意呢？把邪恶的人类社会毁掉呢？在前头实际怎么样做呢？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从古代以前耶和华用过的方法呢，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三方面上帝曾经用过的方法。这些方式呢，不是要吓我们让我们惧怕，其实是要让我们对他有信心，也就是只要上帝决定的，没有事情能够阻扰他，一定呢能够实现呢这个一个公义的人类社会。我们看在古代上帝用过些什么方法呢？毁掉那些敌对他的邪恶人或者国族。我们看在这个历代志下二十章，历代志下的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地上的时候，那四周围很多这些列国，他们都敌对他们的崇拜，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呢，计谋联合就要把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子民消灭掉。然后让我们一起看他们的计谋能够得逞吗？二十二节，历代志下的二十章，他们一开始欢呼，耶和华就派伏兵去攻打那些入侵的犹大的亚门人、摩亚人、希尔山人，他们就互相击杀。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攻击希尔山的居民，把他们灭尽一个不留。他们把希尔居民消灭了，就自相残杀。犹大人来到旷野 的守望台，朝那支大军望去，只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耶和华有能力呢破坏敌人的计谋，看来这些联合起来的军队认为他们一定能够得逞呢，把上帝的选民消掉。没有想到耶和华混乱他们，那他们自相残杀，结果被灭了。所以上帝有能力，有能力这样做，破坏任何所谓聪明的人的计划。所以上帝用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看上帝也用过些什么方式呢？第二方面，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二十二节，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呢，他说：“我要用瘟疫和血腥的事惩罚他，我必降下暴雨、冰雹、烈火、硫磺落在他和他部队以及跟随他的许多民族身上。”耶和华呢，也曾用过这个自然的力量去达成他的审判。那正如所说的，耶和华用暴雨、冰雹、烈火、硫磺这些自然的现象，其实如果我们深入的想，这也不稀奇。为什么呢？圣经很直接的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耶和华是这个宇宙的造物主宰。我们看看天上除了地球以外这个复杂的行星、星系团、超级星系团，我们所能知道的都已经那么大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杰作来的，他控制的。所以地球里面的这些动力，他要操作的话并不难，对吗？所以耶和华能够指引和运用自然力量呢，去达成他的公义审判。所以在古代我们看到这一点。那还有耶和华也用什么方式？让我们看第三的这个例子，列王记下的十九章，列王记下的十九章三十五节，十九章三十五节，当晚耶和华差一个天使出去，在亚述军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众人清早起来，只见尸横遍野。亚述帝国是一个很强盛的帝国，在那时候，那他们的这个军人呢，都是每个受过可以说是特种部队来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commando 或者那些特种部队，他们都是受过精细训练的军人。但我们留意到，耶和华只派一位天使，一位天使就把十八万五千个受过训练的军人，一下子的拿了他们的生命，全军覆没。那这里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可以运用他天上的天使， 这些公义的天使去达成他的公义判决。那以上只是这三方面，那还有其他无数的圣经记载呢耶和华用的方式。正如刚才 开头所说的，这我们读这些部分不是要让我们惧怕，哇，耶和华这样，所以 我一定要服他了。上帝也不是，他要我们出自心爱他。上帝记下这些记载呢，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有能力，就是这一方面，他有能力，没有任何人的智慧军力能够阻扰他的判决和他的旨意。我们读这些记载，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就会得意了，就是对上帝有信心，他一定呢能够把邪恶的事物除去。那现在我们知道这第二个答案，耶和华用的方式方法，他一定有能力。那未来他所应许的，我们就会有信心了，我们等待就行了。那现在关键的问题，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和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而才能够度过前头的世界末日。相信大家都关心这点，不然的话你不会来聚会，对吗？你很想知道上帝的标准要求是什么，所以你出席这个聚会。所以在座我们看到有多位多年的弟兄姐妹，然后也有朋友，有的开始研读圣经，你也开始可能第一次或者读了一段时间的圣经学生，那我们呢的确欢迎你们。那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从以下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得救的秘诀能够记在心里，然后知道怎么样做。好，让我们就一起现在看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度过前头的世界末日。或者先想想这个例子，在本地时不时我们有水灾，对吗？风暴之后水灾，很多地方淹水，有时候我们的可能你本身也经历过。那有一个人他经历过了一场大水灾那场大水灾之后他是生还者他逃生了，他和他的家人都度过那个水灾。然后他有一天你看到他，他告诉你如果下一次有水灾的话呢，第一要怎么样做，第二要怎么样，第三第四第五，你会留心听吗？会，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生还者，对不对？他是生还者，所以你会留心听的啊，你也记下，对吗？然后你也准备自己然后家人。那同样的，耶和华也在圣经里面呢记载一些曾经度过他毁灭的公义人或者忠心的仆人。那这些仆人的榜样你认为重要吗？重要的，同样的意思，的确的。所以现在就让我们直接看圣经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物就可以，他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包括一些外界的人不是基督徒人也听过的，就是挪亚。说到挪亚，我们呢联想到方舟，对吗？现在的很多考古学家，一些对地质感兴趣，他们都认为啊，有这个方舟的存在，去那个地方找。所以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挪亚，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让耶和华保护他度过那时候的洪水，就是那时候的毁灭。创世纪的六章九节就给了我们逃生的秘诀，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六章九节。创世纪六章第九节，不要觉得啊，这短短一节经文告诉了我逃生的秘诀，其实就是在这节里面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会得到上帝的保护，所以很容易的记得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以下是挪亚的历史。挪亚是个义人，在那一代人当中纯全无耻，挪亚与上帝同行。第九节里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挪亚呢能够度过上帝的毁灭？有两方面，挪亚做了，或者在上帝的眼里，在这两方面，上帝保护了他。你找到答案吗？在第九节，我们再看，首先 圣经说挪亚是个什么怎么样的人呢？义人。对了，他是个义人，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个义人。然后第二，你留到挪亚在那一代歪曲的世界里他是怎么样呢？对了，他义人完全，然后你留意到他与上帝同行，所以他不但心里是喜欢上帝的事，他也在生活方面与上帝同行，所以这两方面。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呢一起呢去看我们在今天可以怎么样在上帝的眼里是个义人，然后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做才是与上帝同行。因为我们有这两方面的话呢，耶和华呢就会怎么样呢？很珍惜和保护我们。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在什么意义上挪亚是个义人。请大家看这个荧幕上的第一个图片，那你留到这幅图片，那这幅图片就是根据挪亚呢在洪水前在地上的生活情景描述的，它根据创世纪的六章这里所描述。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六章四节五节十一十三节的话，我们留意到当时候呢挪亚生活的时代呢充满怎么样呢？充满对不公义的事，也就是充满很多暴力血腥和不道德的事，所以那个社会呢可以说跟上帝的标准呢相反的倒反的，上帝讨厌的人偏偏爱，就是这样。那不单这样，你留意到在图片后边有一个很高的人，对吗？是一个巨人。所以其实这个是圣经说到的巨人尼弗林，他们其实是这个反叛上帝的天使呢跟地上的女子呢结合所产生的巨人。这些困窘的巨人呢他们很骄傲自大，这些天使也试图要破坏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些巨人呢他们很霸道，正如圣经里面所说充满着暴力。那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况，所以挪亚的社会呢所生活的时代呢的确没有那些敬畏人的心，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挪亚在那个时代他怎么样成为义人呢？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的二章。约翰一书的二章这里吩咐，也就是挪亚做的，然后也就是我们可以留意的。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十五到十七，不过我们只看十五就行了。那十五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那请留意，谁爱世界就会怎么样呢？爱父亲的心就不知在他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挪亚生活在当时候呢充满暴力不道德的社会，他并没有爱那时候的世界。他爱谁呢？他爱耶和华，也就是他爱上帝的标准。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换这样的一句话去说，耶和华爱的挪亚也爱，耶和华恨的挪亚呢也去恨，培养这个态度。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在上帝的眼里要成为义人的话，我们也要怎么样呢？爱耶和华所爱的，恨耶和华所恨的。今天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跟上帝的标准相反的事，我们不用说很多，就以娱乐来说吧，娱乐本身。那因此当我们很想成为义人的话，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的娱乐的心智包括些什么呢？通常在我们松懈的时候可以知道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例如说，我通常 relax 的时候，松懈的时候，我上网看的节目是什么呢？跟暴力有关吗？还是跟一些色情有关的资讯呢？我看的电影、读的小说、看的连续剧， 所喜欢的东西都跟暴力或者这些世界的精神有关，都是上帝所恨的吗？那如果有的话，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留意自己的心到底是不是爱耶和华所爱，恨耶和华所恨的。那如果知道有什么不对的话，就怎么样呢？马上的调整，爱耶和华所爱的，恨耶和华所恨，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上帝眼中成为义人。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二方面，挪亚他也怎么样做呢？他不站在心里，然后我们留意第六章的九节说，他与上帝同行。那挪亚与上帝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七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七节，十一章七节呢说，挪亚蒙上帝警告，得知还没有看见的事，因有信心就显出敬畏的心，建造方舟，使全家得救。他凭这样的信心定了世人的罪，又靠信心领受了正义的地位。那挪亚怎么样与上帝同行呢？所以他并没有说上帝我爱你的标准，他言传身教，他说他也做。那圣经就在这里告诉我们，挪亚与上帝同行。那他与上帝同行的其中一个方式呢，我们看第二个图片好吗？在荧幕上。那这些图片也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所描述的，挪亚建造方舟，这是上帝的吩咐。因为上帝定义呢，会用洪水呢，把那时候挪亚的这个腐败的世界，包括那些巨人，给毁灭消掉。然后耶和华吩咐挪亚建造方舟，这个方舟会保护他和他的家人。那如果我们呢留意看这个创世纪的记载的话，在第六章我们留意到挪亚呢，他完全的遵照上帝的指示去建造方舟，所以他与上帝同行。那我们说，当一个人，你会跟谁同行呢？你的朋友，对吗？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喜欢的，我们一般上都会一起做同样的方向嗜好。所以挪亚与上帝同行，也表明了他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是一个神和人一种只是恐惧或者只是那种敬畏，他敬畏也包括爱上帝，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成为上帝的朋友。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挪亚与上帝同行，上帝关心的挪亚也关心，上帝想做的挪亚也想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和华要毁掉那个邪的世界，降洪水，然后要保护他建方舟，所以挪亚建造方舟。那方舟的一切细节用的材料，挪亚都照样，他并没有说啊，这里随便一点，这个比较难，我改一点，没有，他圣经说他完全照样的做了。所以最后这个方舟保护他。那挪亚也怎么样做呢？在建造方舟的时候，也值得我们留意的。我们看爱心呢，促使他这样做。彼得后书的二章五节，彼得后书的二章第五节，上帝毫不留情惩罚了古代的世界，将下洪水淹没不敬虔的人类世界，却保护了传讲正义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建造方舟出自爱心，他自己也自愿的，怎么呢？警告人，通知人。你留意到挪亚在那时候这样做容易吗？不容易的，因为他也有同辈和社会的压力，挪亚也有亲戚家人兄弟姐妹，但圣经的记载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挪亚必然呢有很大的压力，那时候 他也很关心他的家人亲戚，但为什么他们的家人没有跟他在方舟里面呢？也就是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很多可能没有听从挪亚所吩咐的，但是挪亚照样的做。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你要与上帝同行，你要做上帝想做的，不容易的，对吗？可能你会面对压力反对，你的家人，可能你的家人即使你很亲的家人，可能他们跟你的跟圣经的观点不一样，可能他们选择不要侍奉上帝，会给你很大的压力，所以你可能你很不容易，对不对？很大的反对和压力。那你想想看，挪亚可能他在建造方舟的时候，他会告诉他的家人亲戚兄弟姐妹这个洪水要来了，所以他建造方舟。可能他的亲戚当中呢，有的说，挪亚，为什么你那么不现实，你有这么大的地，现在是发展的好时候，扩充你的事业，你的产业，为后代立下种植发展，这是你有这么大，然后去为什么去建造一个大木箱，很不现实啊！你实际点吧，可能是这样。所以挪亚怎么也不容易，对不对？但谁比较现实，谁实际呢？挪亚，对吗？洪水来了，哪一个救了他？他的地、他的产业还是方舟？答案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方舟救了他。所以挪亚很实际，很现实，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时间表。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要与上帝同行，我们呢也可能在一种意义上建造方舟。今天我们不是实际的建造这个方舟，不过我们可以想，方舟保护了挪亚，什么能够保护我们呢？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做建造这个属灵的方舟？就是跟上帝的崇拜有关的。例如你来聚会，不但只是学习，这也是一个崇拜上帝的活动。像挪亚一样，你怀着爱心去传道，警告人，也帮助人，这也就是与上帝同行，是上帝所关心的。你的生活环绕在上帝的崇拜，也帮助别人认识上帝以及未来的旨意，这些就好像一个属灵的方舟一样，在建造方舟一样，最后能够保护你。但我们也从挪亚的例子看到，有时要这样做不容易。你要来聚会，相信有的弟兄姐妹朋友要来聚会，可能你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来今天的聚会，或你的家人、你的丈夫妻子可能反对，或者亲戚不高兴，或者你的父母，对吗？你要去传道可能也会遇到压力，不幸的家人说，为什么你出去抛头露面，我没有面子这样去走传道呀？所以是说会遇到这样的压力，对不对？不容易。但如果我们像挪亚一样不放弃的话，这些活动是在建造可以保护我们，像属灵的方舟一样保护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所以让我们呢一起来温习一下，最后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度过前头的世界末日呢？像挪亚一样，第一是个义人，也就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爱耶和华所爱的，恨耶和华所恨的。第二，我们像挪亚一样与上帝同行。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想做的我们也会想做，上帝要我们自行的工作我们也会去配合，所以上帝要做的我们会去做，与上帝同行。所以包括聚会传道和我们的生活，一切帮助别人这方面的活动，那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注意和保护。最后呢，想想这个情况呢，挪亚这个洪水过了，那方舟的门打开，挪亚和家人踏出这个方舟的门，哇，一股新鲜的空气进来，然后挪亚看看左看看右，不再听见那种暴力的声音，也不再看到那种不道德的人类社会，整个一个新的开始。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也忍耐，即使有反对有压力都好，我们继续做个义人与上帝同行， 因为没有难题是永远的。想想看，你目前所面对的任何难题，包括你身体的病痛、失去亲友的那种感觉，这些都是会成为过去的。当上帝毁灭这个邪恶世界的时候，一切就会更新了，一个美好的前途就在我们的前面。所以让我们大家，无论多年的弟兄姐妹或者新的朋友，在研读圣经的圣经学生们，让我们下定决心，像挪亚一样，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义人，与上帝同行。这样当上帝毁灭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度过这个邪恶世界的毁灭，进入新的世界里。 好，我们这是梁国明弟兄为我们讲解我们可以怎样才能度过降临的世界末日。也谢谢在座各位留心聆听以上的演讲。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林弟兄主持《守望台》杂志研究班。 我们再次来这里欢迎弟兄姐妹及朋友们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守望台研究班。那作为这个机会的开始，请让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着王国诗歌第119首，诗歌119首题名为我们必须有信心。今天的守望台研究班将会采用2018年六月刊的杂志，所以请翻到第16页。今天的主题文章的主题是用上帝的律法和原则锻炼良心。经文起自诗篇的119篇99节，说我思索你提醒世人的圣意。那文章将会帮助我们看出上帝给我们一颗